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熱血製造，最強頻道。PassionTimes.hk。 大家好，今集会同大家讲下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其实早在1990年代，政府经已研究新界东北的发展潜力，在1998年开展新界东北规划及发展研究，选定古洞北、粉岭北以及坪斜、打鼓岭为新发展区。其后由于人口以及房屋需求增长放缓，政府在2003年暂时搁置发展计划。到了2007年，特首曾荫权在施政报告表示，会恢复进行洪水桥新市镇以及古洞北新市镇、坪斜打鼓岭新市镇以及粉岭北新市镇的规划及工程研究，并表示新发展区计划为十大建设之一。规划署亦在2007年公布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研究，重新检讨新界新发展区的需求，并建议恢复进行新界东北新发展区的建设，以应付长远的房屋需求及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后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规划署在2008年6月正式展开新界东北新发展区规划及工程研究，并进行公众咨询。新界东北发展引起很大的争议，这个计划令到马斯堡村等的村落原有的农地改为住宅或者商业用地，影响香港农业发展，亦都衍生食物里程增加、食物安全忧虑、乡村文化难以成全、生态环境衰退等的问题。另外，自政府1998年初次提出相关计划，地产商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收地行动。如果发展计划属实，香港政府可能向地产商收购土地，或者以公司型合作模式发展。如果以公司型合作模式发展，会令人怀疑有利益输送，而且新界东北发展亦被质疑加速中港融合。在2011年的时候，梁振英已经提出开放边境禁区，俾大陆人免签证入境。 大概两三年前曾经有咁嘅建议嘅，同大家介绍一下，俾大家茶余饭后以知话兴。就话咩呢，我哋而家新界有个边境禁区嘅，反正我都系封住嘅，系咪第时可以容许大陆居民唔需要签证可以进入呢个边境禁区？我哋可以喺呢个边境禁区第时作为一个发展区，向大陆居民提供一系列嘅服务。 喺2012年6月13号。梁振英以后任香港行政长官身份接受东方访问，提及新界东北发展区旁边的边境禁区可以变成特区中的特区，中国人和外国人均可以免签证进入 边境禁区。我提的政策特色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内地居民进入这个边境禁区免签证，离开这个边境禁区進入新界或者香港其他地方，就要根據而家嘅方式攞簽證。咁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免簽證嚟呢個地方購物同埋使用香港種種嘅服務，金融服務、商業服務、法律服務。而外國人亦都可以唔使攞簽證。因为绝大多数外国国家来香港不用签证嘛，你在香港或者香港居住外国人就可以进入这个边境禁区，可以同内地人交往，不需要签证。他深圳要签证，但他来这个地方不用签证。 在2012年9月22号，政府在上水宝运路草地举行最后一次公众论坛，论坛中多位公众团体以及议员发言时表明要求撤回计划，但是陈茂波多番表明发展计划不会撤回。当他发言时亦被台下报以嘘声。粉岭北农村及居民联席代表卓佳佳以及东北策略发展联盟发言人梁玉祥指出，计划建议在环境优美的乡郊土地兴建低密度豪宅，香港政府以发展为名纵容地产商囤积农地，迫迁非原居民及农民。 諮詢會結束後，陳茂波等官員在數十名的警務人員護送之下，擾攘了十幾分鐘才能夠離開現場。期間被記者追問是否假諮詢，亦有人向他掟水樽以及殺雞錢。翌日，陈茂波出席讲清讲楚时强调，他表示方案有修改空间，但无需撤回，当局无可避免要征地，但是赔偿会合理。对于居民要求不迁不拆，香港政府会考虑是否有调整的空间。 一方面呢，我们看看不迁不拆所牵涉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会虚心退一步看一看，望一望，重新想一想，有没有调整的空间，这个第一点。第二點呢，就我亦都好希望大家明白呢，好多時呢啲耕作嘅地方呢，喺成個區裏面呢，唔係全部咁集中嘅，當然佢有啲集中啲，有啲冇咁集中嘅。如果我哋全部都不遷不拆嘅時候呢，你成個區域嘅規劃同發展係好困難嘅。所以喺新市鎮嘅發展裏面呢，無可避免呢，我哋真係需要徵地嘅。 2013年6月，行政會議通過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最新修訂方案。方案一改原先採用傳統模式的發展方向，重新提及公司型合作模式，以換地的形式進行，又會增加古洞北以及粉嶺北發展區的發展密度，提供單位數目上升至6萬個，公司型房屋比例亦調整至6:4，增加的主要為居屋單位。初步估計，首批住宅單位最早在2023年入伙，而兩個新發展區則預計在2031年全部落成。在2013年7月22日，《蘋果日報》揭發陳茂波家族在新界東北發展區囤積農地1.8萬呎，坐收逾1000萬的賠償。陳茂波回覆，地皮由太太許報明的家族公司國萬實業持有，在1994年買入作假日休閒用途。陳茂波確認三幅農地是由他本人在1994年負責簽署臨時買賣合約，並且說已經向行政會議申報，但行會成員葉劉淑儀稱，在報章披露前並不知道陳茂波囤積農地一事。在7月26日，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以11-7票通过无约束力议案，要求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辞职。在2014年6月13日，过千名反东北发展的群众在立法会外聚集，要求政府撤回新界东北前期工程拨款申请。由于会内议员提出大量临时动议拉布，拨款一直未能表决。到了晚上8:45，财委会主席吴亮星突然宣布剪布，不准议员再提问以及提出动议，企图直接就拨款进行表决，激起场外村民和市民不满，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大楼。立法会因此休会，在6月20日继续审议。其后部分示威者在立法会外留守，凌晨2点，警方加强警力展开清场行动，抬走190名示威者，拘捕了13人，连同较早时分拘捕的8人，全日总共拘捕21人。15日，陈茂波再出席讲清讲楚，表明不可能接受不迁不拆的诉求，并且指13日晚上冲击的事。示威者不一定是新界东北的居民， 我们是事实上是不可以容许不迁不拆，不啱听你就说我们没有咨询或者没有解答，我觉得这样不公道。这个项目呢，凭良心讲，事实上是为香港人而建的，里面的屋也是，而我亦都看到那个画面呢，有很多冲击的人士呢 不一定是新界东北的居民。 新界东北村民在记者会表示，过去政府对于村民的诉求充耳不闻，将会在6月20号财委会续会的时候继续示威活动。 村民的诉求几年来讲得很清楚，八个字：撤回计划，不迁不拆。而政府所谓的回应呢，亦都是八个字：充耳不闻，一意孤行。这种体制长期以来对于香港市民的压制和不公义，才会累积到我们见到那种的愤怒和行动。 希望大家养好身体，为之后的抗争继续准备。感激大家无以为报。 早晨，大香港早晨，第三節，今天是6月20號。咁大家頭先咧見到嗰個 segment 咧，就係譚仔同埋湯姆做嘅。咁湯姆有份剪嘅嘛？ 係啊。 今日你勁喎、啊，今日。 今日有咩咁勁？ 嗱，即係阿湯姆今日又做節目啦，又做 segment 啦。咁應間節目之後咧，咁就有個十咩 prize 找數啫嘛。 終於搞掂。 係啦，因為即係佢而家都仲係好躊躇，究竟今晚係去呢一個中環唱 定係唱 唱契弟未份請好 啊？我見到頭先 chat room 有人提議嘅，你哋喺開麥之前都有提議我嘅。 係啊。 你話唱 K 嗰度，不如話走去唱契弟未份請。 即係你去挑佢哋機， 你挑機啊？ 係啊，跟住咧就如果讀書會嗰度咧，咁我就讀人性的契弟，咁睇下邊個威力大。 哦，你都，我覺得你個人都幾一致咁契弟。 唔係，咁依個係阿大亨賦予俾我名銜啦，係嘛？ 係咪賜予俾你嘅名銜？ 咁我都無力反抗啊！對呢啲嘢係咪？觀眾亦都好受落係咪？ 唔係，我哋就係講反抗嘅主題嘅。咁大家頭先睇到嗰個 segment 咧，就係關於呢一個即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嘅一啲嘅資料啦，歷史嘅背景啦。咁其實裡面最核心一樣嘢就係一開始咧，特別係梁振英佢出嚟嘅發言啦，同埋一直以嚟呢個計劃俾我哋去批評啦，特別係作為本土派。批評的地方就是源於因為其實這個計劃背後其實是跟我們以前大家有記得的就是宜灣居計劃 宜居灣 計劃是有一些的其實是拆細了而已， 是 即是將宜居灣計劃拆細了它是作為一些的即是所謂的發展計劃跟你們說起一些公屋啊解決房屋問題啊。 當時說宜居灣那件事是不是都說應該會免簽證這樣給一些大陸人入 來那時候的講法呢大概粗略地講一講啦就是其實是被人家爆出來的是網上網媒找到一個大陸的 website 深圳的 website 是有這個計劃 的計劃書然後在香港爆出來政府才回應那時候其實那個焦點就是講緊它是現在在古洞啦新界東北啦在這個元朗天水圍啦那就是會擴展而家嗰個嘅即係所謂嘅居住區，又或者嗰個人口區啦，就會係即係要收地啊，跟住起一啲嘅樓啊咁。咁譬如喺呢一個古洞啦，同埋新界東北咧，就會係擴展一倍啦。咁然之後一倍至一倍半啦，大概。咁而家喺呢個元朗天水圍就會擴展啦。咁就係配合翻港珠澳大橋咯。因為嗰頭就係港珠澳大橋另一邊嘅青衣上去嘅出口嚟啦嘛，咁所以嘅就係個講法咧，個講法嘅係當時就係講緊除咗擴展啲兩個大型嘅新市鎮之外咧，就係會有一個所謂三進三出嘅計劃咯，就係講緊而家有幾個關口啦，包括蛇口啦、黃江啦，同埋落馬洲啦。黃江落馬洲可能係一個啦，或者係 羅湖 啦，定唔知或者係邊一個啦，未定嘅嗰時有個咁嘅講法。就是會有一個剛才好像梁振英講的計劃就是可以給一些廣東省居民無限次 禁區 一來它有兩個講法第一個就是開放禁區禁區劃大了就是那裡就是免一個所謂申請香港 Visa 香港簽證來香港中港居民就在那裡住了甚至在那裡是經商了、okay? 另外的就是有個講法就是那個所謂三進三出的講法就是那三個關口將來在廣東省人進出就不用有簽證 是的其實現在我都要的嘛雖然自由行就一簽多行但怎樣都叫做有個簽證在那裡嘛 當然啦 那麼其實如果這種講法如果 我又不懂那些軍事東西但如果以那些打仗遊戲來講是不是真的將防線吞後了 其實簡單來講這個就是港中融合而已， 是 港中融合而已。那我們不要說譬如究竟那些綠色地帶是不是以前講留下來的一個屏障之類的，就是陳文老師講的那些講法，但實際上你看回那個聲明，我們剛才那個歷史背景，甚至到現在那個的講法呢，都是這一類型的趨勢，雖然拆散了， 是 OK，但是 將那個中港融合的計劃拆散來做， 是你看到個趨勢， OK， 你看到個趨勢。所以譬如這樣說，就是今日620那個3億 的撥款，那個的前期勘察工程呢，不是我們譬如如果是蘋果去在 A4 啊，又或者譬如你看到現在新的東北班村民說那個的就是不遷不拆啊，是因為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或者安置賠償的問題，那麼簡單，這個是跟整個香港人有關的事。 那些當然是一個訴求啦，亦都一個原因要反對， 一個原因一個原因要反對啦。咁但係其實喺呢度咧就出現一個問題，個問題就係咁尋日619啦，今日620啦，係咪？咁理論上尋日咧就係吹雞嘅日子嚟嘅，係尋日吹雞嘅日子嚟。咁點樣尋日一個吹雞嘅日子咧？尋日吹雞嘅日子就係包括嘅係新界東北嗰啲村民有去開街站啊，係咪有開街站？好似619有開街站，我記得。拎住啲蔬菜去唔同一啲嘅旺角啊， 我哋嗰陣時有講嘅話，希望大家市民咧更加理解成個新界東北嘅事項，咁樣 係啦，開街站啦， 支持佢哋咁樣啊。 咁其實我想講呢樣嘢咧，即係又唔好話佢哋啱啱即係喺呢個時候無啦啦開街站，喺好早之前都係有㗎啦，都有咁樣開街站咁做法嘅。但係問題咩咧？問題在於嘅就係話，一直以嚟咧，我哋對於嗰個政治傳訊咧，我哋依賴得好緊要嘅地步係咩咧？就係、是、其實接收者啊，即係講緊聽眾啦，街邊嘅路人啦。甚至我哋係 Facebook 嘅 user 啦 ，OK？ 我哋對於資訊嘅接收咧，其實我哋係去到被動到一個嘅地步嘅，就係我哋明明見到你湯姆企喺你前面啊， 係， 你都唔會去理啲咩一回事。其實而家去到咁嘅地步嘅，就係香港。 我企喺人哋前面，人哋梗係唔會理一回事。 街街上可能 我就 fuck you，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你要係去到一個情況，就係話你要係喺嗰個街頭嗌咪，最少嗌咪， 係， 或者你係要有一啲好強烈嘅。氣勢啦 ，OK， 你嘅論述，你街頭嘅演說，你先係即最少係可以最少係吸引到人哋嘅眼球， 即先可以令人哋聚焦， 先人哋聚焦啦。咁但係呢個問題唔單止係喺我哋街站度發生，唔單止係譬如係咪619啦，今日620啦咁樣講啦。其實尋日發生嗰一大單好大鑊嘅嘢 ，OK， 大鑊嘅程度就是我哋之前講過啦， 就是 Facebook 突然間死機， 就係 Facebook 突然間4:00死機，四點幾，晏晝4:00死機， 停止運作咧就有半小時咧，即係停止運作咗半小時咧，先能夠回復正常。 咁可以翻翻嚟啊！唔需要 全球用戶達到12億人嘅，其實譬如 12億人喎、啊，大佬 差唔多到去一度所謂 差唔多一個中國， 中共 成個中國咁大， 中共聲稱自己擁有嗰個土地與人， 係啦，統計人民嘅數 字嚇。 咁其實佢呢個死機咧，就係即係死咗半粒鐘啦。OK， 係 啊。 同埋呢一個其實即係當然唔係第一次啦，講緊係四年，即係呢個四年接近四年裏面嘅大型死機啦。咁而佢都係即係 但 Facebook 冇解釋喎，即係佢出啲 post 都冇話好詳盡去解釋個原因喎。 咩因由？因為開頭嗰陣時有啲人猜測會唔會係中共嘅黑客攻擊啊嘛。 係啊，有人傳 又話太陽粒子啊嘛，啲人話 又太陽粒子 咩啊？太陽粒子影響到佢哋嗰個 network 啊嘛。跟住其實佢自己嗰、那個即係engine 部門就有解釋到嘅，咩唔知即係嗰啲科技。我哋唔評論啦，總之嘅類似係咩 configuration 有衝突啊，之類此類咁嘅嘢啦，咁樣啦，咁佢自己 Facebook 有出到呢個 note。 但係當時頭先阿雙傑出幅相都係想表明話，喂，佢當時冇講清楚係咩事㗎嘛。 我想講咧，我想 一個聲 明，我想講嘅就係、是、當一刻，死機嘅時候，就係黃洋達俾重案組拉走嘅時候。 係啊，呢個大家知啦，好臭巧地啊。 唔係大家知，係我哋自己圍內係知嘅，因為我哋譬如我哋自己有工作組啊，有 WhatsApp 啊，有 即係唔係單靠 Facebook？ 唔係單靠 Facebook 啦 ，OK， 唔係單靠 Facebook 啦。都嗰陣時，你諗下，我哋尋日4:00收到消息，你知唔知嗰陣時？ 啊、 我覺得唔知啊，我翻工， 你瞓覺， 唔我翻工， 係我要瞓覺，你黐線， 唔係因為陳四嗰時瞓覺，瞓醒佢乜都唔知啊。 我瞓醒個 Facebook， 我翻放咗工 ，Facebook 又好翻啦。 係係嗱，即係其實好多人唔知道，因為嗰陣時四點至四點半嘅時候咧，通常係打工仔係做嘢嘅時間嚟噶嘛，即係成日係淨係得嗰半個鐘頭或者嗰一個鐘頭做嘢嘅。咁大家好多人唔知係出咗事嘅 Facebook。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喂。一直以嚟我哋講緊我哋嘅傳訊抗爭嘅傳訊、我哋抗爭嘅組織、我哋甚至嘅就係去到一個即係消息發布唔能夠淨係依賴 Facebook， 咁我哋講就咁講啫，點解我哋自己賴曬？ 我哋自己都好依賴 Facebook 嘅意思。 尋日賴曬啊！尋日，因為尋日四點幾，即係當日我哋叫都快啦，反應就係、是、你四點幾一知道阿黃仁達再俾創案組即係 拉咗 去翻 警署， 跟住改標，跟住之後後屘我哋諗住喺時報個 page 啦，時報個 page 係出新聞啦，出消息啦。都有諗過叫唔叫啊，即係叫手足或者支持啦。OK， 咁有啲個都係正式起訴嘅，唔係話第二次談。但是一出的時候我們想著出新聞，連 Facebook 一死是新聞都上不到、啊、 是就是即刻怕了，不是怕了吧，是有沒有騰到啊， 是假的騰啦， 不是我是敏震咯，什麼事啊，跟住呢排吹嗰啲黑客風好勁， 唔係同埋你會想象嘅就係磁力王嘅威力係巨大到嘅，就係當佢俾人一踏嘅時候，即係整個 Facebook 都震撼曬噶嘛。係， 你而家係咪想呼籲支持者或者所有聽眾都應該 at 埋我哋 Twitter account？ 唔單止係咁樣，我想講一樣嘢，唔單止係咁樣，因為尋日我哋結果面對一個問題，個問題咧就係、是、喂喺傳訊上面，我哋都同大家講接收資訊，又或者我哋嗰個抗爭唔能夠淨係依賴呢個 Facebook 嘅工具。OK， 咁但係當然其實 Facebook 響好多主流嘅人嘅眼中咧、特別係唔用 Facebook 嘅人眼中，覺得佢係一個社運或者係社會運動嘅催化劑，甚至係個必須條件嚟嘅。 有嘅， 推都係工具。 因為係咯，因為之前都有唔同嘅地方都有呢啲咁嘅所謂社交媒體去吹雞噶嘛。 嗱咁講啦，咁講啦，係因為有其他地區嘅因素，譬如可能係茉莉花革命啊，整個中東嘅變天啊 ，OK， 即係可能特尼西亞，特別特尼西亞伊朗係嘛？唔係，特尼西亞，特別特尼西亞，我最記得係特尼西亞啦。特尼西亞一個僆仔，一個後生仔，跟住自焚啦。跟住之後後屘佢個片段，定唔知自焚定乜嘢咧？跟住上咗 Facebook， 跟住上埋 YouTube 咁樣啦。喂，即係呢一類型嘅係當時講緊茉莉花革命嗰個對於 Facebook， 對於呢一類型所謂即係溝通工具嗰個嘅遐想啫，嘅猜想咁的而且確佢係幫助到發放消息，但係香港特別唔同啊、香港特別唔同嘅就係、是、香港無論社運界同埋香港我哋嗰個嘅即係政治嘅動員咧，好多時候其實 Facebook 嗰個重要性係超乎我哋想象，因為主流媒體其實已經第一，對於我哋呢啲事嘅所謂激進或者進步派嚟講，係完全係唔能夠出，即係唔能夠係出到嗰、那個嗰、那個大眾、接收到大眾嗰個地步。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好多大眾會覺得嘅係有一啲特別係四五十歲三十歲個班咧，佢哋會覺得喺 Facebook 上面嘅嘢其實 唔係真嘢。 咁又事實喎， 呢一類 好難當 Facebook 所有嘢係真喎。 唔係呢一類型嘅消息，佢哋其實係碌過啫嘛。特別係你而家用電話嚟碌嘅時候係碌過啫嘛。 係。 所以其實裡面嘅關鍵嘅就係我哋一直講緊，喂，大家唔係淨係唔好靠呢樣嘢啦。我哋對於人嗰個重要啦，人個重視啦。如果結合埋今日620呢一個嘅運動嚟講嘅話咧，今日嘅動員其實出現一個問題咩咧？就係、是、以往特別係反高鐵起嘅時候咧，當時嗰個依賴就係依賴 Facebook 啊。用一啲咁嘅片段去 send 啲片出去動員人嚟啊嘛，即係感動感召你嚟啊嘛，即 係將佢推上報啦。 你嘅契弟未發聲都係咁嘅諗法啫嘛，即係唔係，即係嗰個問誰未發聲？ 問誰未發聲？ 問誰未發聲？都係咁樣，都係同用翻嗰個反高鐵嗰個苦行嗰啲嘅 logic 啫嘛。OK， 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而家其實出現一個好大嘅反彈嘅就係、是、我哋係埃及啊，多謝 Charlie 係埃及啊，好大嘅反彈嘅就係講緊。好多人而家用 Facebook 咧，佢哋已經係對呢一類型嘅資訊好 fed up， 佢唔信呢一樣嘢啦，同埋覺得唔同我冇關。 係， 咁所以點解我哋話人重要？第二樣嘢就係話係小團體式嘅 ，OK， 匿名者式嘅。 即係每個係小團體嘅衛星式嘅，即係幾個人啊 group 埋一齊嗰個係重要咧。 係 重要嘅地步嘅原因嘅就係話，以往我哋嘅社會行動咧，其實好依靠嘅係我哋對於嗰個領頭人嘅信任噶嘛。 係 我見到佢係教主鬱敏，見到佢係長毛行出嚟，我就會信佢，佢係會帶領我哋去改變噶嘛。OK。咁而家問題嘅就係群眾開始唔信泛民， 嗯 ，OK， 但同一時間群眾就係處於一個好被動嘅狀態，嗯、就係講緊喂，我等啲資訊嚟啦、嗯，我等佢嚟接收啦，我等你話俾我聽，我應該點做啦，我等你話俾我聽，黃亂達係咪好安全啦、啊 嗯？嗯， 喂，你去到咁樣諗嘅時候，其實就會出現一個問題，第一，係資訊上面，萬一好似 Facebook 咁樣， 嗯， 突然間死機嘅 ，OK， 係，咁你就。冇曬動員機會咯喎。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即使 Facebook 唔死機都好啦，而家面對動員嘅問題就係我哋冇效率。係，我哋冇效率，唔夠快，即係係快有信息傳達出去。但係你再係等一個嘅情況就係，我信唔信嗰個領頭人？ 係， 我信唔信嗰個嘅一個團體搞出嚟，成班人一齊就去啦咁。咁所以調翻轉頭就係點解我哋強調嘅就係話，喂。是要有啲小團體式、衛星式嘅 ，OK， 幾個人嘅匿名者嘅行動， 嗯、 突然間嘅快閃嘅，源於嘅就係喺呢個方法上，喺個模式上，我哋完全要扭轉佢、 嗯。 我哋唔能夠再俾一啲主流媒體，俾一啲即使我哋以為係互聯網，係、 嗯、 Facebook 控制住我哋整個傳訊嘅方法。調翻轉頭，走翻翻個人嘅身上， 嗯、 走翻個人身上嘅時候，我要問嘅情況就係、是，我已經唔係問信唔信你嘅問題啦嘛、 嗯， 就因為我啲幾個人就係呢幾個人㗎啦。大佬， 但你讲到即系，当然，我觉得呢个观念系好好啦，我哋好应该去。 唔系，其实系我哋一直以嚟都做呢样嘢啫嘛。 即系我哋开倾偈会啊， 我哋开倾偈会啊，开你谂下，要手咗落街站啊，落街站啊，同啲街坊去派嘢派文宣，其实都系咁嘅意思嘅。 但系你话香港即系香港社运或者香港人唔依赖 Facebook， 我觉得真系好难好难，因为而家 Facebook 已经有大神出现啊嘛。即係已經有神嘅降臨， 係咪？同埋你會啊，迎住有啲名人嘅 Facebook 同你講應該點做啦 ，OK？ 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係整個一直以嚟我哋整個社會運動嘅問題嚟嘅 ，OK？ 咁所以即結論係咩意思？第一樣嘢就係話，喂，聽眾又或者我哋自己手足都好，唔好等啦、啊，大佬啊！你唔好等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唔好等編彩話俾你聽究竟出咗咩事啦、啊。你自己嗰陣時已經醒啦、啊 嗯， 你睇翻自己個 group 啦、啊，啱唔啱啊？第二嘅就係、是、咁，我哋自己有另外一個嘅方法，咁點啊？揾、 嗯、 多啲其他方法去 back up 咯，有定渠道咯，譬如係 Twitter 啦，我哋自己有《熱血時報》有 Twitter 噶， 係咪？我哋係咪要好勇武咁嘗試 Google Plus 啊 ？Google Plus 又要開翻啦、啊， 好勇武。我諗咧，好多人咧，其實完全唔識用 Google Plus。 Google Plus 啦，跟住尋日又推翻 Unseam 出嚟啦。 係 Unseam 就係冰島嘅 software 啦，就係你自己個班小團體係能夠即係、就是、能夠盡量避開一啲嘅 sensor， 同埋強國係 block 咗噶嘛。 係， 因為 強國好多嘢都 block 嘅。 唔係特別係 Unseam， 因為其實佢係完全係叫做啦，即 係小眾。 嗱呢個我唔識啊，技術上唔知啦，小眾啦，同埋佢嗰個嘅交友真係個小圈子用嘅、嗯，好似 Walkie 嘅形式嘅 apps 啦。喂，要主動啲去揾呢一樣嘢，你唔好我哋而家就係我哋下下喺 Facebook 嗰度 share 啲 news， 我哋下下 Facebook 嗰度 share 啲節目出嚟咁、 嗯。 到咗我哋自己，譬如我哋要上新聞， 嗯、 甚至去到 website 都上唔到新聞 嘅、嗯 嗯，因為我哋喺 Facebook 嗰度上新聞。 係， 喂，咁呢一個係我哋面對住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OK， 咁、嗯、所以即係歸根到底啦，呢一個要行一步主動啲嘅話，係同啲咩有關咧？咁費事接翻嚟再講。